夕，心儿悲痛，又见月朦胧，想起了他，人已远去，一别他匆匆，人海茫茫，哪里去找他影踪？山也匆匆，路也迢迢，人山长恨水长空。望儿依稀，心儿悲痛，再见月梦。